第31集，驱逐黑暗。 冲过去，不要掉队。 达斯雷玛他们从永恒之井中召唤出来巨大的力量，一股耀眼的猩红色能量屏障连绵不绝地向前延伸出去。随后迷雾中出现了一道由高大的獠牙武士组成的人墙，他们的盔甲上不断喷出绿色的火焰。这些恶魔卫士开始向逃亡者们发起了冲锋，他们手中的巨剑几乎像泰兰德的身子一样长，但第一批撞上猩红屏障的恶魔转眼间就化作了灰烬。绿色的火焰和巫师们的红色烈火交织在一起，恶魔不断地被这堵火墙吞噬，惨叫着倒在路边。除了几片被烧黑的铠甲之外，就什么都不剩下了。但恶魔们还是持续不断地涌过来，很快他们就包围了逃亡者。逃亡队伍中的一些巫师开始施展自己的法术，不断消灭这些恶魔，但他们还是没有办法挡住每一名进攻的恶魔，而任何一个冲过封锁线的恶魔都会让他们承受惨重的损失。一名女性精灵的叶刃豹被割开了喉咙，她也随着坐骑一起栽倒在地。不等她站起身，恶魔卫士已经挥剑砍掉了她的头。另一名上层精灵被扯下鞍子，身体被从背后的巨剑刺穿，又被毫不在意地扔到了奔驰的叶刃豹爪下。一个恶魔卫士从达斯雷玛的身后向他发起了攻击，泰兰德惊呼一声，抽出坐骑身上的长剑，他的剑刃上闪烁起月神赐予的银光，恶魔的护甲被剑刃刺穿，仿佛那只是一层空气。而达斯雷玛还不知道自己刚刚险象环生，正向身边的两名同伴大喊着。泰兰德看不出他们做了什么，但他们制造出的护盾不仅扩大了范围，还变成了更加明亮炽烈的蓝色。第一个冲进这道新法术的恶魔在一阵爆裂声中被反弹回去，仿佛像一颗抛石机掷出的弹丸，他撞上自己的同类，身体瞬间化成了飞灰。这道新法术的效能强大了许多，恶魔的攻势明显遭到了阻挡，逃亡者们的前进速度明显加快了，但很快又有十几名上层精灵倒在了他们的身后，他们大多被燃烧军团残忍的利刃砍下了坐骑。失去主人的叶刃豹背上满是鲜血，仍然紧跟着队伍全力飞奔。一名年轻的上层精灵女性在泰兰德的身边发出尖叫，然后便向上升起，消失在了迷雾中。片刻之后，他的尖叫声戛然而止，而他破碎的尸体很快就落回到了逃亡者的队伍里。逃亡者们开始惊慌地抬头观望，泰兰德回过头，刚好看见两只利爪，另一位年纪较大的同伴被抓住，一转眼就消失不见了。 是末日守卫，当心，我们上方的迷雾里有末日守卫。 话音刚落，又有两只爪子伸到了离泰兰德不远的地方，他挥剑砍去，听见一声狂嚎，末日守卫退入了天空，失去了一只爪子。队伍里两名身穿长袍的施法者高举起双手准备施法，突然一片光晕出现在他们头顶上方，随即扩张开来，笼罩了整支队伍。他们还没来得及放出法术，一阵猛烈的爆炸对他们造成了剧烈的震撼，他们的叶刃豹受到惊吓，扬起前爪将他们甩在地上。爆炸的中心点站起了一个地狱火，这个恶魔是怎样落进逃亡者队伍中的，没有人看见，更没有人知道。这个地狱火开始在暗夜精灵中践踏捶打，每一步都能将叶刃豹完整地踩在脚下。与此同时，又有两名上层精灵遭遇到了末日守卫的偷袭，被拽上天空。泰兰德望向达斯雷玛，但他已经无法帮助或者指挥同胞抵抗这些敌人，他正竭尽所能地冲破密集的恶魔卫士阵列。 而他和同伴所施展的强力法术，在如此众多的恶魔面前，也显得越来越后继乏力。泰兰德发现，逃亡者前进的每一步都在变慢，看来用不了多久，这些上层精灵就将被彻底阻拦下来。泰兰德挺起胸膛，将长剑举到面前，再一次召唤月亮女神的力量。他已经顾不上自己的安危，无辜者的血正在他的身边流淌，他不能袖手旁观。 求您，月亮母亲，请您倾听我的诉求，月亮母亲。 月亮女神回应了他的祈祷，剑刃的光芒洒遍了他的全身，突然变得无比耀眼夺目。泰兰德看到了月神的净化力量，在这片光芒下，世间万物都将显露真实的本质，荧光在天地间爆发，在艾卢恩的光明中，迷雾消散殆尽，地上和天空中的恶魔都失去了屏障，更重要的是，他们全都哀嚎着将目光转开，神圣光明的照耀让他们完全无法承受，逃亡者的生路豁然大开。 这边，达斯雷玛，这边走！ 冲过去，冲过去，不要掉队！ 达斯雷玛和他的两名同伴已经将蓝色电光推向了泰兰德祈祷所显现出的道路，挡在他们面前的少数几个恶魔都变成了睁眼瞎，根本无法抵挡上层精灵的进攻。达斯雷玛高声鼓舞着同胞，凶残的恶魔开始后退，否则就只能死在巫师的闪电之下。泰兰德的心中充满了勇气，跟随逃亡者们一路狂奔，从他的长剑上所放射出的光芒照亮了整支精灵的队伍。他一遍又一遍地感谢艾卢恩赐予他这样的奇迹。但就在泰兰德冲过燃烧军团的防线时，两只爪子抓住了他，将他从夜刃豹的背上拽起来。泰兰德惊呼一声，离开同伴飞上了天空。泰兰德抬起头，看见了一个末日守卫扭曲的面孔。这个恶魔仍然紧闭着眼睛，他的呼吸极不稳定。在泰兰德周身闪耀着的月神光芒，一定对他造成了巨大的痛苦。泰兰德毫不犹豫地挥剑劈向了这个满身铠甲的恶魔。他这一剑砍歪了，但是也吓到了他的敌人。恶魔松开了一只爪子，泰兰德却还是没有机会低头看一看自己离地面到底有多远，只能祈祷艾卢恩能够在他落下去的时候保护他。随后带着坚定的决心，泰兰德将手中的利刃刺进了末日守卫的胸膛。末日守卫全身猛烈抽搐，泰兰德抓不住剑柄，被迫松开了手，而恶魔抓住他的最后一只爪子也松开了。泰兰德开始下坠，他想紧紧抓住恶魔的尸体，希望能够将恶魔垫在身下，但他很不走运，恶魔临死前的抽搐让泰兰德连他的尸体也没能抓住。泰兰德紧紧闭住眼睛，向他的女神祈祷，但最后留在他心中的却是马法里奥。马法里奥一定会因为他的死而深深自责，他不希望让马法里奥背负这样的重担。发生在他身上的事情是众神安排的命运，和马法里奥没有关系。泰兰德明白，马法里奥已经做了他能做的一切，暗夜精灵全族的命运要远远比渺小的他更重要。但泰兰德只希望还能再看一眼他的脸。泰兰德撞到了地面，但这样的接触完全出乎他的预料，他的身子甚至都没有震动一下，更谈不上什么骨头断裂了。他的手指碰到了尘土，他真的落地了。但如果是这样，为什么他还是完整的？他翻身坐起，向周围看了一眼，身上的荧光已经褪去，周围只剩下重重迷雾，还有暗夜精灵和恶魔破碎的尸体，这里只有他一个人了。不，不止他一个。一个泰兰德非常熟悉的瘦高身影从浓雾中走出，一看到他，泰兰德的脸上立刻泛起了红晕。 马法里奥， 哼，愚蠢的小傻瓜，跟我来吧，你将活着看到我拯救这个世界。